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20集，带孩子的八王爷。关于奉旨读书的事儿，展昭也没辙，他一把拽住准备回开封府的庞玉。 你这几天吃大蒜叶炒鱿鱼了没有？ 哇，这什么菜呀，听着就重口。 展昭凑过去闻了闻，庞玉不解，也抬手闻自己的衣袖。 一股子熏香味道。 展昭嫌弃地看着庞玉，庞玉眨眨眼，赶忙辩解。 哎，你们可别冤枉我啊，我好久没去烟花柳巷了，这味道啊，是我刚才去看香香在我姐姐屋子里蹭来的。 你昨天去城西没啊？ 去了呀，不是给赵兰找面具的吗？ 说着，庞玉像是想起来了什么，摸了摸鼻子。 说起来，我昨天经过码头的时候买了面具，在一家茶铺歇歇脚喝喝茶，是闻到了一股子腥气的味道。 展昭盯着庞玉看了一会儿，又抽出一根银针，对着庞玉的人中扎了一下，拔出来一看，银针果然也变成了黑色。 我不是吧？ 小侯爷一蹦三尺高，众人也都纳闷，怎么连庞玉也中毒了？ 啊！要命了！ 庞玉捂着人中就直冲开封府，找公孙救命去了。 公孙给你多少银针？ 展昭摸出竹筒晃了晃， 100根，见谁扎谁。 三人决定先弄清楚这中毒的源头，再去寻找，省得打草惊蛇，于是一起回开封。而此时院子里的景象有些诡异，庞玉坐在石桌边，公孙正给他扎针解毒呢，而那几个商贾都在屋檐底下磕头认错，屋顶上天尊一脸嫌弃地撵他们。 哎呀，讨厌了，不要一直拜。 展昭好奇地问正帮他们数数的小四子。 怎么个意思？ 他们中毒了，一个时辰之内不解毒就没命了。 这么严重？那还真是九死一生啊。 本来爹爹要给他们解毒的，不过苦狐刚才说他们在街上骂尊尊，然后爹爹让他们给天尊磕100个响头认错，再给他们解毒。 展昭哭笑不得，一旁白玉堂点头，那意思这还差不多。公孙给庞玉解了毒，也有些不解。 阿东胃里的大蒜炒鱿鱼并没有毒，他也没中毒。 而庞玉根本没有吃那菜，那他们是在哪儿中的毒啊？ 最后天尊被几个商贾拜得炸毛了，公孙也不折腾他们了，给他们解毒。众商贾一起回忆了一下，发现和庞玉唯一的交集就是他们都喝过那家客栈对门的茶铺里的凉茶，而且都是在晌午过后。众人都怀疑是凉茶里都有毒，还是选择性下毒，如果都有毒，那该有多少人中毒啊，岂不是要乱套？正琢磨，包大人和八王爷进来了。两人刚刚踏进院门，那个刚喝了解毒药看起来最斯文的商人突然站了起来。 西人？ 众人都一愣，包大人也一愣，八王爷也凑过来看了看。 王爷也在啊？ 紫燕。 众人面面相觑，那被称之为紫燕的商贾激动了。 要不是我中这回子毒，还真见不着你俩呀。 你中毒了？ 多亏了天尊老人家救命之恩。 大人，这位是…… 包大人此时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复杂，似乎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徐子燕，我当年的同窗，祖上是杭州府的茶商，他太学念完之后就回家子上副业了。 众人都下意识的皱眉，又是一个太学的，还是当年包大人他们的同窗，而且差点中毒死了。包大人也顾不得叙旧了，命人拿来纸笔，写下了20几个名字交给展昭， 展昭接了。 当年本府同窗啊，一个书斋念书的总共28人，这是剩下的，在开封的我都圈出来了，其他的都在外地，暂时不管，先查一下在开封府的是否安好。 展昭点了点头，拿着纸出去了。白玉堂也跟了出去，这么巧外头一个衙役正冲进来。 展大人，瑞兰客栈的老板王月明死了。 展昭皱眉，打开那张包大人刚刚写的单子看了看，王月明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案发的速度快到展昭等人有些顾不过来了，一个梁有道的尸体早晨刚刚被发现，徐子燕晌午又差点送命，这会儿又死了个王月明。包大人当年就那么几个同窗，一口气死了3个了，真是让人无法不将这几个人的死跟当年屈仲远的失踪联系起来。 大人，八王爷，这王月明跟屈仲远很熟吗？ 屈兄比较喜欢交朋友，他性格很开朗，我当年比较内向，而且 因为成绩太好，人又仔细，经常被太学的夫子抓着整理卷宗或者写东西。昔人念太学不到1年，已经是开封闻名的大才子，连先皇都知道他。因为先皇喜欢他的字，所以很多大臣在上表前或者写完折子后都让昔人抄一遍，然后呈上去给皇上看。皇上看的时候心情都会好很多，准奏的可能性也比平时要高。 展昭等人都忍不住一挑眉，赵普也摸下巴。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包大人大才子的身份，主要是因为肤色太黑，跟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孙这样的白面书生差距较大。 所以本府当年对太学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清楚，甚至有些同窗我都不认识。 于是屈仲远和哪些交情较好，大人也不清楚啊。 白玉堂皱眉，指了指展昭手中那张单子。包大人无奈一摊手，众人又看八王爷，八王爷更无奈了。 我连住都不住在学寮的，那时候九弟和皇上还小，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带孩子。 众人有些无语地看着八王爷，想想看，八王爷念太学那会儿应该才18、9，按照他现在的相貌推断，20几年前不知道帅成什么样呢。这么个俊美又年轻的王爷，每天带着俩孩子，而且赵普估计那时候2、3岁，赵真还在襁褓之中呢。众人扬起脸，想象着当时的情景，莫名觉得画面好喜感呢。八王爷似乎也陷入了回忆之中，抱着胳膊摇头。 唉，说起来九弟小时候真不是一般的难带啊。皇上从小就好乖，乖乖坐着听他嫂嫂讲故事，你倒好。 说着八王拍了拍赵普的脑门。 3岁半就10来个家丁都看不住，整天不是上房揭瓦就是下地挖坑，特别是不能带出门，简直就是撒手没呀。 八哥，你确定说我了吗？怎么听着像形容某种动物呢？ 一旁公孙和小四子捂着嘴闷闷的笑。 最可气的是有一次爬上树睡着了，我们还以为丢了，整个王府的人寻了他1天，后来欧阳老将军还调派了5000精兵将开封府都搜了一遍，最后还是少征给我找见的，挂树上睡得直流哈喇子，才知道前一晚他俩斗蟋蟀斗了个通宵。 哥呀，你给我留点面子。 赵普赶紧拽八王的衣袖，就差上去捂他嘴了，但八王爷讲起赵普小时候那点淘气事情，话匣子就关不住。 他过了4岁更难管，皇上刚会走路就叫他带坏了，也跟着他一起皮。 你俩跟太学的同窗不是太熟，那那边那个呢？ 赵虎赶紧扯开话题，对远处的徐子燕努了努嘴。这会儿徐子燕刚刚解了毒，正跟几个随行的同行商量回城的事情。 大人，徐子燕和屈仲远什么关系？如果不是被天尊在路上巧遇， 他这会儿应该也死了。 包大人点了点头，将徐子燕叫了过来。 子燕，你来开封只做生意，经常来？ 也不频繁，一年新茶盛的时候来一次，每年都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哦， 与当年太学的同窗可还有联系？ 徐子燕愣了愣，随后笑了笑，摇摇头。 哎，我当年成绩也不好，总是被夫子骂，最后考试名落孙山，回家做买卖去了，哪还有颜面去找当年的同窗啊。 众人摸了摸下巴，徐子燕这话说的有些牵强，每年考试金榜题名的也就这么几个，名落孙山的多了去了，只要进了太学，最后参加殿试，就算考砸了也不会多影响仕途。他是子承父业做大商贾，瞧他衣着光鲜就知道混得还是不错的，至于说的没脸见人似的吗？ 那子燕可知谁要害你？ 我们刚才就琢磨呢，觉得会不会是有人想谋财害命啊。 子言，开封府城内治安向来很好，应该不会吧，你再想想。 真是想不起来有什么仇家。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哎，小馒头， 又死了你，那么大声干嘛？ 哎，你干嘛呢？那么认真？ 哎，我在帮编剧姐姐写剧本。 他人呢？ 他说他写不出什么船，自闭了。 哎，船？ 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哎，不知道。那啥。你把你写的拿来我看看呢。 哦，喏，这儿呢。 欢迎订阅分享。哎，你这也太死板了吧，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话。 不然你来。 哼，看我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弟弟妹妹啊，天书不能白嫖哦，记得订阅、分享、打call，一键三连。